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47集。在池瑶看不见的地方，江燕一直在向他靠拢，哪怕只是多年前偶然听到的一句他的前男友很会打台球，江燕也会在这件事上花时间跟自己较劲儿。他原以为池瑶喜欢阳光的、爱笑的，性格应该很外向才是，等接触了他才知道，他之所以会喜欢那样的男生，全是因为他是被动的那方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愿意为池瑶主动。少年的气息侵略性太强，池瑶半边身子都麻了，他在昏暗的房间里瞪他。 你小心机真的好重。 江燕挑眉，坦然接受了他的评价。他用眼神勾勒池瑶的轮廓，从眉毛、鼻子、嘴唇，最后才到眼睛，用凝视传达着爱意。以前总是他一个人在这么做，而现在他们在相互给予。等回去了，带我正式去见见你妈妈好不好？ 见家长这事不急。 江燕以为他还在推脱，神情一凝，却听他又说， 我已经和他说了我恋爱的事，到时候回去了少不得要盘问。 我和你一起？ 暂时先报备吧，等后头你毕业了再去见也不迟。 好，听你的。池瑶忽地睁开眼问道， 实话实说，你喜欢我真的是因为我那时候和你搭话了？这也太草率了。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喜欢。江燕用手指轻抚他浓密而细的眉毛，那感觉大概就是见不到忘不掉，其实时间还可以再向前推。在学校走廊你帮我捡了掉在地上的便签，我一直都记得那天你冲我笑的样子，说话的样子，但我不会每天都复习一遍，那画面只会在我以为自己忘了的时候又突然冒出来，提醒我我还记得你。 难道不会有记忆模糊的时候吗？有些人和事如果最后一眼印象太过深刻，基本上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美化加工，也许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值得和难忘。你重新再见到我的时候有没有失望？ 没有。江燕的目光定在某个点，像是在回忆。我没有失望，我在庆幸还好再次遇到你。离开港城那天，天下了场大雨，航班延误，池瑶和江燕下机时天已经黑了。池瑶打开手机，果不其然收到两通池女士的未接来电。江燕将他送到家门口，一时间两人都没下车。 你回去吧，我明天就回来。 真不用我一起？ 不用，如果我妈看到你估计该觉得我残害祖国的花朵了。 池瑶解了安全带，轻声亲了他一下。 我走了，你回去小心。 嗯。池瑶熟门熟路地走进小区，他停在家门前，刻意没用包里钥匙，而是摁了门铃。大概过了十秒，门被打开，池女士的脸从门后露出来。 没带钥匙？ 直接从机场过来的。 池女士往她后头看了眼。 就你一个人？ 不然呢？ 池瑶没拿行李下车，手里就一个包。进屋后，她把包放在沙发上，将头发扎起来。 我爸呢？ 和人下棋去了。 家里有吃的吗？ 你没吃？ 没有。 池女士只得吞了玉脱口而出的话，去厨房给她下面。听着厨房的动静，池瑶没坐多久，眼前就推来一碗热腾腾的面，用的鸡汤，汤上卧了荷包蛋，除了青菜还放了两块鸡腿肉。池女士做饭就是这样，物尽其用，有什么放什么。池瑶习惯了，埋头就吃起了。 你真谈朋友了？ 来了。 才吃两口，池瑶咬断面条， 嗯， 也没抬头。 哪个啊？有没有照片？家里怎么样啊？ 池瑶放下筷子。 可能比较小。 什么意思？能有多小？ 池女士不以为然。 还在上学。 池瑶，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别告诉我是未成年啊。 大学也快毕业了。 池女士眉头皱得更紧了。 那不是跟你弟一般大吗？ 池城带女友回来你那么高兴，怎么我带一个和他一样大的回来你就这反应？就因为我比他大？衡量一个女人的标准难道只有年龄吗？哪怕我是你女儿， 那能一样吗？ 哪里不一样？ 池瑶十分严肃。 您这是偏见。 池女士气势弱了些。 我都还没说什么呢，我只是担心她比你小，当下两人还能好好谈，那以后呢？你是谈恋爱还是养孩子？这点你得考虑好。 我又不是傻子，再说了，怎么就扯到养孩子了？江燕挺好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这些。 等等，你刚刚说谁？ 池女士耳根一动，鬓角发紧。 江燕？你是说池城那个朋友吗？就初一来拜年那个？你们在一起了？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，池瑶知道瞒不下去了，她点点头。 是他。 池女士尚且处在震惊当中。 我就说你平时生活那么单调，怎么认识男人啊？这是你弟给你牵的红线吧？程程知道这回事吗？ 池瑶想起洞玉山之行，他那时和江燕的关系并未公开，虽然让小野看出了端倪，但他不确定现在池城是否已经知道。 我也不太清楚，而且什么叫我过得单调就认识不了男人？你女儿我也是很抢手的好吧？ 抢手也没见你带个回来。 这不是带了吗？ 池女士怔住，最后叹了一声。 同龄人中，女人本就比男人心智成熟，你这下又找了个比你小的，我担心你累到自己，白费功夫。 一个人幼不幼稚，不能从他的年龄来判断。道理谁都懂，就看愿不愿意做，怎么去做。江燕目前最幼稚的行为，就是凡事以我为先，但同时，这也是最打动我的。我既想他多多往前看，又想他能分神出来围着我转。然而，多吃了几年米饭的我，又成熟的到哪里去呢？既然今天的他能够让我心动，我也喜欢他，那我为什么要浪费这份心意？活在当下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 池瑶边说边用手指在桌面上比划，这是无意识的举动。池女士低头看，她写的是江燕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